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2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就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坚定人民信心，振奋人民精神。刘云山出席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表彰座谈会。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播出第9篇。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推进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工作汇报，部署强化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 俞正声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5年，同意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之4，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泰国前总理英拉被最高法院判处5年监禁。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实施20多年来，以弘扬先进文化、多出优秀作品为目标，推出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成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示范工程、响亮品牌，丰富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了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位方向、双摆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益求精、潜心磨砺，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不断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塑造中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坚定人民信心，振奋人民精神，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表彰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倾心倾力投身创作，聚精会神锻造精品，以更多钢鼎之作铸就中华文化新高峰。要聚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浓墨重彩反映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讲好精彩的中国故事，反映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发扬走转改精神，着力提高文艺原创能力。要加强对文艺创作生产的组织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引导文艺工作者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要把5个1工程获奖作品宣传展示与迎接党的19大主题宣传结合起来，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文化氛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主持会议。会上，16家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和67部获奖作品受到表彰，部分获奖代表发言。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请听第9篇，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采制央广记者邓文辉、谢元森、白杰哥。 拥护不拥护啊，这个是我们检验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措施，看你们是哭还是笑，是吧？现在看到这个笑，要是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 2015年6月16号，习近平在贵州遵义的花茂村和干部群众说到这番话。两年过去，花茂村的土陶工艺传承人母先才回忆起当天的情景，还是忍不住笑。 他开始的时候就问我，一年有多少收入？就是做我们这个陶哈，我说就是一年有30万块钱吧。 三四万 。嗯，现在平均每年在40万左右吧。 40万 啊，准确人 了。10倍了。 哎，差不多吧。要不然总收入来变化是最大的。 乡村旅游发展带火了母先才家的土陶产业，习近平希望母先才传承好土陶手艺，母先才也决心像他说的那样保护好花茂村的绿水青山。 今年的年初吧，就进来一个电窑来烧，都没有用这个土窑了。土窑因为它就是烧柴，这个柴它有浓烟了，烧起来的时候都不环保吧，说实话。 在江西井冈山的神山村，习近平2016年春节前夕曾经和村民们一起打糍粑，现在这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民俗体验项目。当年这口石臼的主人是彭东莲，他说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如今也回家创业，儿孙满堂。 我们是享主席的福，享党的在政策的福。现在呢，我们的作品呢又有茶叶呀，又有这个黄桃啊，给我们一年呢有3000块钱分红。 在习近平2013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湖南花园县18洞村，今年2月已经在全省率先脱贫。前任的村委会主任调到旅游公司，当上了副总经理和讲解员。 大家都来坐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18洞村。 以往偏僻的苗族村寨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热点，游客们观赏秀美风光，也学习脱贫经验。 以前我们这个地方也很干净、很贫穷、很落后，为什么现在体会起来我关注了焦点？就因为习导书记来这里首次提供"精准扶贫"四个字。 现在我们这里变化这么大，肯定首先是要感谢他，非常的感谢他。不是我们全村人的想法，就是希望习总书记再回到我们这里来看一看，看看他来之前跟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他到我们这里来以后，我们不用出去打工了，我们可以坐在家里面挣钱了。 我关心不，也关心不，不感谢你不。 他说非常感谢总书记对他们的关心，他就想跟总书记讲，你不要再操心我们了，我们现在已经过得很好了，非常好了。 我们在这个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啊，也不要定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扶贫攻坚呢，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习近平主席关于军民融合、科技兴军的重要讲话精神，为下一步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指明了奋斗方向。在顶层设计不断明晰的同时，全军基层官兵也立足实际、解放思想，助推强军战略在基层落地生根。央广记者何东坡、程程、张永辉报道。 报告演练开始。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在天山南北、西藏高原等艰苦边远地区执行驻训和演习任务，后勤保障风险大、补给慢、成本高，一直是个老大难。团政委张发成说，团里已经在进一步探索拓展军民联合保障模式，战备训练物资由部队保证，而日常所需的备装粮油等可以试点地方物流保障。 我们已经考虑协调上级在乌鲁木齐市直接分仓打包，从而吸纳社会的力量，也依托社会资源进行物资输送，建立更加节约、安全、高效的保障体系。 在改革中新组建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军械仓库自筹经费建成了全军首个押运兵模拟训练基地。在基地建设过程中，驻地铁路部门大力配合，基地建成后又为驻地军工企业的业务骨干进行教学，军民融合，多方受益。 仓库主任王志源，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这个建设力度，完善的设置设备，规范的教学条目，切实呢为联勤保障能力提升提供有力的支撑。 火箭军某团地处云贵高原，他们开设科技讲坛，展开教场论剑，筹办多期全基地的科技人才培训班。团政委冯小勇： 就是要依托先进装备，强化科技素养，提高我们单位人员的战斗力。通过采取选派骨干人才比武建学、院校深学，邀请相关领域的军地专家、教授授课辅导等等方式，提升各级骨干的科技素养，为全基地的信息化建设不断孵化人才。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推进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工作汇报，以改革促进结构优化效益提升，部署强化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巩固发展基础。会议决定，下一步要稳妥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央企重组整合，要运用互联网加、建设双创平台等，发展平台经济，将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企业主业集中，要严格落实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继续压减管理层级和法人户数，推动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提高主业核心竞争力，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和亏损企业治理，健全企业退出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处置央企历史遗留问题，要依法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职工转岗不下岗，要推动重点领域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稳妥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央企重组。会议决定，在狠抓现有政策落实的同时，采取减税、定向降准等手段，激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其中提出，从2017年12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将金融机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范围由农户扩大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享受免税的贷款额度上限从单户授信10万元扩大到100万元，将小微企业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两项政策优惠期限延长至2020年，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等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并适当给予再贷款支持等。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亲切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全体成员，并发表重要讲话。俞正声强调，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祖国内地参观学习，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项光荣传统，已成为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性安排。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深受欢迎，必须继承好、发扬好。俞正声勉励大家，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示范者，团结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和五个认同，当好民族地区脱贫奔小康的带头人，确保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让全国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当好祖国统一社会稳定的捍卫者，促进边疆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5年作出批复，同意了这个规划。批复指出，北京城市的规划发展建设要深刻把握好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和与两益的关系，履行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务、为国家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基本职责。批复还强调，北京要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到2860平方公里左右，2035年减少到2760平方公里左右，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加强老城和三山五园整体保护， 老城不能再拆，着力治理大城市病，高水平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 央广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见，提出五个方面共22项具体措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由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主办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设立了坚定文化自信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展区，多方位地展现了近五年来文化改革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方面的成果。请听央广记者刘飞的报道。 这是2号书柜， 2号 您就点一下这个柜门就打开了，您就可以选一本书。 展区中，您只要带着手机或身份证，就能从一台智能书店当中自助借阅书籍。和其他图书不太一样，这些书都穿着一个感应芯片，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相关技术，智能书店能自动感应读者的借阅过程，把书带到读者身边。 电子读者证就是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在我们的机器上进行识别，就会实时显示它的书名，美的成。 全民阅读工程被列为我国“十三五”时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四川文轩云图文创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管理部经理李科表示， 能够让读者借阅图书可以在最便捷最方便的方式下去完成，那么来助推我们的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建设。 此外，展区中还介绍了长征路上奔小康等一系列近年来开展的网络采访活动。中央网信办网络媒体走转改主题活动负责人牛征芳介绍，结合长征路上奔小康主题网络采访，推出过一个网页互动产品，将长征史与小游戏结合，传承弘扬长征精神，传播正能量。 发出去大概3-4天吧，网上的转发呀，点击量就达到了70万加。我们做了这种主题宣传，实际上可以通过创新的方式做得更加接地气。我觉得这样呢，也使网民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的受教育，能够在网上形成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央8项规定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开启了作风建设新篇章，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请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今年中秋国庆前夕，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又开设举报曝光专区，鼓励社会公众对中秋国庆期间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监督举报。18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工作开局之初就从作风建设入手，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5年来，作风建设紧盯重要节点，从一件件具体问题抓起，公款购买赠送月饼、贺年卡、烟花爆竹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被一一禁止，违规公款吃喝送礼、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违规建设楼堂馆所、大办婚丧喜庆、滥发钱物、出入私人会所等问题被严抓。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局员刘岱： 党员干部怎么过节，不光是对作风的这种考究，也是对我们党风的一种反应。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每年逢节我们就是要通报典型案例，召开座谈会，发文件，提出明确要求，同时畅通信访举报渠道。一个是发信号，提要求释放违纪必查、违纪必纠的这种信号，同时呢也是警示震慑，形成这个制止之位，收手收敛的这种高压态势。 截至2017年8月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8.43万起，处理党员干部25.02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61万人。在查处的问题中，违纪行为从2013年到2017年逐年大幅减少，但是党纪政纪处分的比例从2013年的25.3%上升为今年以来的69.5%，体现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要求。刘岱指出，经过近5年的不懈努力，刹住了面上奢靡享乐歪风，扭转了不正之风惯性，但是四风问题积习甚深， 高压之下隐形变异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情况。 你比如大家说的这个公款吃喝，从过去的酒店、高档饭馆转移到了这个内部食堂、培训中心，甚至到农家乐，还有一些高档小区所谓的一桌餐，还有公款旅游，现在经常打着以党团工会活动名义、职工疗养休养名义组织公款旅游。我们一方面就是要继续加大监督查处的力度，啊，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提高我们发现问题、监督执纪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还要通过不断的完善制度，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纠正四风、改进作风，最根本要靠制度。几年来，中央制定出台了厉行节约等方面60多项重要党内法规，中央各部门出台完善了公务接待、办公用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普遍结合实际，制定了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的实施办法、细则及配套制度。中央纪委组织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对作风建设制度进行体检，实事求是地对制度措施加以修订完善，作风建设的制度笼子越扎越紧。 江苏省南京市高标准精细化推进公安工作，改革巡防体制，加强警务信息化，完善执法服务反馈机制，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请听央广记者杨明、景明的报道。 四子庙警务工作站多少栋呼叫？ 南京市公安局警务工作服务站夫子庙站接到群众报警，夫子庙景区发生电动车失窃案，站长张成立即指挥正在附近巡逻的5581号警车赶赴现场处置，后方调取监控固定证据，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夫子庙站站长张成： 早上的时候就是小学、幼儿园的这个护学岗，10点钟以后呢，那时候就是主要是商业区一些医院的重点部位，到晚上的时候呢，还是这个居民区一些这个巡逻防范，凌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深入直接背向一些小的小区里面去巡逻。 2015年起，南京市公安局改革巡防体制，整合派出所和巡特警大队警力，组成专职巡防队，在人员密集场所等建立了31座警务服务工作站，实现了建警率提高、管事率提升，为派出所减负三大突破。目前一线总警力6900人，比改革前增长了4.2倍。2016年，南京市刑事案件总量下降25.4%，其中两抢案件同比下降45.1%。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李明杰： 实行网格化的巡防，24小时巡逻，见警处警，就是要让老百姓真真实实感受到警察时刻就在身边。 南京的老百姓不仅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办理公安业务也更加方便快捷。南京市公安局将群众办理量最大的70多项业务的接口整合到手机微信公众号中，成立了警务效能监察支队，对外呼号民意110，对群众反映的痛点难点进行整改。在2015年、2016年南京全市作风行风评议活动中，南京公安连续2次获得第1名。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李明杰： 把我们公安机关对老百姓的服务公平、公开、公正的、真正的推到了老百姓的心里去。 万企帮万村行动开展以来，新疆、浙江商会向贫困村民发放小额免息、无担保援助金，帮助他们产业脱贫。请听央广记者吴卓胜的报道。 艾麦尔江雅森是新疆和田于田县仙拜巴扎镇喀拉土伦村的贫困户，去年村里给他家盖了牲畜棚圈，因没钱饲养，棚圈一直闲置。七月在新疆浙江商会5000元小额援助金的帮助下，他买了牛，搞起了庭院养殖。 母牛生了小牛，两个卖掉就是2万多，上面养鸽子，下面还有土鸡，媳妇儿在家搞养殖，一年能挣10000多，家里的收入翻了1倍。我还在外面打工，每周还100块钱，没有压力。 小额援助农户开展一年来，新疆浙江商会和通家集团共出资50万元，按照每户5000元标准，与于田县5个村的100户贫困户签订了小额援助农户协议。目前90%的受助农户每户增收1000元以上，援助金已全部还款， 和田地区工商联副主席石海龙说，小额援助农户正滚动发展，推动扶贫向造血功能转变。 我们的目的是发展，但是资金的使用呢可以滚动，同样的10万可能要发挥到50万的作用，解决的贫困户就不是这20户，一旦滚动起来可能是每年20户。 新疆工商联副主席、新疆浙江商会会长、通家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葛永平表示，今年将继续开展第二批小额援助农户，对经营效益好、能按时还款的贫困户，援助金将提高到10000元。 对企业来说也是探索出一条新的扶贫帮困的模式，就是我的好事做了，压力减少，而且受众面更大了，所以说这是扶贫模式方式上的一个提升。 新闻动车组，发改委对18家 PVC 企业罚款4.57亿元，铁路公安启动打击倒票雷霆行动，杭州推出首宗只租不售住房用地，请听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接到举报后查实，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其余16家企业，2016年3月至12月期间召开6次会议，并通过微信群达成了13次价格垄断协议，联合推高价格。这些涉案企业去年累计生产 PVC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3/4。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处长徐新宇： 有时候他推50，有时候他推100，通过这种形式呢，达成了一个一致，前后时间上都是能对上的，在实施这个协议。 对此，国家发改委于近日依法对18家涉案企业处以2016年度相关市场销售额1%-2%的罚款，共计4.57亿元，而这也是反垄断执法9年来对国内企业开出的最大数额罚单。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为净化国庆中秋双节期间铁路治安秩序，近日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启动打击倒票雷霆行动，集中清剿打击倒票违法活动。铁路公安局治安处张毅介绍说，雷霆行动是在9月份开始的秋风2017打击倒票战役的基础上更为深入的严打。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在打击倒票工作中共组建了2758个打击倒票小分队，而且这个方案做的都非常的细。截至目前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已经累计破获了打击倒票1198起，抓获倒票人员1350人，打掉了倒票的团伙就316个，累计缴获车票8.3万余张。 央广记者郭淼北京报道。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日前挂牌出让一宗租赁住房用地，这宗用地位于江干彭埠单元，它的出让年限与普通商品房相同，都是70年。本地块体量约9万平方米，若以套均面积80平米计算，将为市场提供1125套租赁房源。据了解，未来3年，杭州新增租赁住房总量占新增商品住房总量的30%。科尔瑞江浙区域延展经理沈宁元坦言： 多元化供给之后，未来的话可能慢慢的就转变了这种预期，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的稳定是有帮助。 浙江台记者吴迪，杭州报道。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联合编写的《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新生》一书近日出版。 国内首个基于 ITV 建立的传统戏曲传播平台有戏安徽近日上线，首场黄梅戏直播吸引了数万名网友参与。 全球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昨天在湖北恩施召开。 1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昨晚揭晓，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和南非的3家机构获奖。 泰国最高法院昨天在被告前总理英拉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判英拉在大米收购案中的渎职、纵容腐败等罪名成立，依法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且没有缓刑。法院认为，英拉当年在推行大米收购政策中，作为总理，未能认真对待从收购、储存、加工到销售等各个环节存在的腐败，纵容前商业部长问颂等官员在大米销售中以权谋私，因此原告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指控的罪名成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杨君天、钟成，主播志鹏、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